真的好想牵着你的双手再说一次，我

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台北，你是如此的美，当爱

是你是是狂笑是傻笑是幻笑还是为着开眼即地爱是何家是何故在何世又何以对这世界雪中送火谁还记得什么可歌可泣的结果谁能承受后果不变覆海不忘最初 每个人都在看 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

忆里都有一段美好回忆。当幸福旋律响起，好像紧紧抱着你，我不管你愿不愿意，我都会用心去疼你。再大的风风雨雨，我都会保护你。 每个月想你，你都总有段珍贵爱情，可时间慢慢过去，才发现爱得很努力。假如你不曾想起当时单纯的表情，我会借这首情歌唱歌给你听。 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心里，对你轻轻地说句我爱你，尽管情路艰辛，都会愿意和你永远在一起。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心里，对你轻轻地说句喜欢你，不管什么原因，我都会愿意。